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要第三节啦，晏咗开始，因为我去咗入标啊，咁样好热啊，而家跑完翻嚟啦，咁样。咁呢一节讲咩咧？呢一节头先都讲咗，我哋讲 I T 啊，主要系讲 app 啊，系啦，咁样。唔系呢一节咧，讲关于选举。哇，寻日简直系政党日啦，雨后亲审咁样出嚟啦，咁有几个组织都同即系创党嘅有创党啦，出嚟话选举嘅选举啦，500人嘅500人啦，咁样。以我所知系咪三单啊？寻日 三单系啊， 三单系嘛？我哋讲我哋crescendo 一下啦，我哋慢慢增大啦，由最弱嘅讲先啦，咁样。 最弱嘅、 你拣我唔讲，系啦。呢次我冇咩参与，因为我冇乜谂法嘅，其实对于呢啲人 系咁人民力量咧就计划咧就喺 嗱你话嘅啫， 同呢个社民合组呢个名单出选嘅，咁初步咧打算就派呢个谭德志啊快必就出选呢个九龙东啦。咁 唔系呢个消息系点嚟噶？即系佢寻日投票啊，定系抽签定系点噶？ 琴日系其实佢有个搞咗义工大会咁样嘅， 系 啊，就展你中心啊油麻地 系啦，咁就咨询下啲支持者对于对于呢个组织嘅发展嘅方向啊，即系同埋呢个选举部署嘅意见咁样嘅，咁就有近500人啦，即系佢所讲500人啦，即 系阿张杰有网友就 系啊，张杰有冇入到相啊？开张相就系啦，咁大家睇下就够唔够500人啊？ 有网友数过得翻200零人嘅啫， 逐个数， 可能高峰期有500人。 唔系点解要咁斟酌500人嘅？ 唔系500人嗰次就系讲话有位老人家就話有500人嘅話咧，超過500人嘅話就會俾100,000咁做呢、這個做選舉咁 嘅。我輸乜都得嘅， 係咪啊？輸乜都得， 搬咗龍門啊？ 係搬咗龍門啦，係嘛？係 咁，唔係啊？總的嚟講咧，你睇到人力嗰張相咧， 係 已經係震驚咗我噶啦。 係即係覺得少多人 咁多，係咁多。以呢幾年嚟，我見人力出行動嘅。嘅人數呢度係比我平時見多咗70倍， 可能十倍，可能未全面 進場 之後啊， 係即係兩 你講之前定而家啊？ 依家係未全面進 場，即係平時得三個人嘅，即係咩錢阿姨啊、沙華仔啊， 七倍 ，sorry， 七倍，我 沙華仔都冇出嚟啊， 唔知啊，咁喂。都几多人啦、啊，几多人啦、啊，又哇喺多间乡村小学咯、啊，咁样咁啦，咁啦，咁即系咁佢哋而家讲话选啊？ 唔系，咁佢嗰个会入面咧就公布咗同埋总结咗几个 point 嘅，咁就系话支持者咧对于人民力量近年嘅议会抗争咧，就其实就表示高度肯定嘅。咁呢个路线 肯定佢有开会啊嘛， 咁就佢啲支持者就觉得话呢个路线应该继续走落去，咁同埋第二个咧就系、是、对于人民力量喺来届嘅立法会选举咧，同呢个社民联咁合作咧，咁都大多咧都持呢个开放同埋支持嘅态度。咁第三个就系、是、有个初步提名嘅出选名单啊，咁就系新东就系陈志全啦，九东就系快必啦，香港岛就系袁利明同埋刘家雄啦。咁应该即系袁利明、刘家雄就应该同一张名单咁样出选嘅。咁而家呢个名单咧就会喺4月底咧就经过人民力量嘅执委会就通过。 我即系未系 嘅。系啦，咁就会正式就可能会喺呢个名单出选。 港岛有两个人选啊， 系啦， 哇呢个做好 入票名单两个人， 系一四必咁样， 系啦，咁可能新西就可能真系即系如之前所讲，就系话陈伟业就排第二，咁就社民联就揾阿黄浩铭出嚟， 佢呢度冇提过陈伟业咩？ 系啊，就冇提过啦， 但系佢冇去啊， 睇下先啦， 有去啊，有 啊，系，但系冇提到佢。企旁边 系 企旁边你都知嘅。 好，我只可以从一个环保嘅角度讲啦，地球嘅资源有限啦，人嘅时间亦都有限啦，呢啲唔好讲啦，我哋讲第二啲啊，不如 系咁就讲第二个啦。咁第二个就大家都即系讨论已久啦，即系嗰个杜明都倾咗好耐，究竟边个打边个？即系我喺 Facebook 度 search， 我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其实即系而家打咧，其实而家有啲听众可以试下。打嘅时候咧，揾唔到边个打边个嘅，其实即系你要逐个试下。 我估最多 like 嗰个系啱嘅。 系啦， 你讲嗰个系 Facebook page， 系啦， 你讲紧系网址， 系网址都系唔知边个嘅。 你而家系讲嗱，而家我哋而家由细到大讲啦，而家讲边个啊？ 系咪讲咗香港众志先咯？ 香港众志 系啦， 系闪卡党 系啦，咁就由呢个学文思潮前学文思潮成员啦，黄之锋、周庭同埋呢个前学联秘书长罗冠聪牵头嘅新政党咧，即系香港众志就其实琴日就宣布成立嘅。咁佢话表示就积极考虑呢个参选九东同埋港岛两区咁样嘅。咁其实咧就主要嚟讲就系讲话九东就系黎文乐，咁就港岛咧就系舒淇。即係呢個演藝學院嘅電影電影系院長， 哦，即係拍電影嗰個舒淇， 係啦係啦， 哦，即係 拍電影舒淇喎，即 係女星舒淇， 係啦， 咪都係拍電影啦， 都係拍電影啫， 哦，都係拍電影， 係啊，咁同埋羅冠聰都係港島嘅， 好大，佢兩好大對噶嘛眼，係啊，啱啊，我冇認錯啊， 係 啦，舒淇啊。 系，文化香港仲至認錯 文化監部嗰個嘛， 係 啊，淨係監陳雲啊， 係啊，好遠影埋佢，跟勾曬科，跟住就話黑警打人啊嗰個啊， 文化監部啊，係啦，舒淇啊，拍戲啊嘛， 係啦，咁呢個 《玉女心經》啊， 係咩？ 唔係 ，我唔知啊， 其實 係又係邊個舒淇啊？ 好啦， 咁跟住就大家都期待已久啦。黃之鋒究竟咩角色咧？黃之鋒就係呢個秘書長嚟嘅，咁副秘書長就係周庭，咁佢。另外咧就揾咗 我想秘書長要做咩噶？你知唔知？我唔知道， 我係唔知嘅啫。 做會議記錄啊？ 有冇人知道秘書長做啲咩噶？ 我問一下咋，問一下聽眾咋。 唔知 道啊，唔知道，我都唔知，冇做過係啊。唔係咁，另外亦都揾咗啲成員去協助，即係加入嘅。咁就係呢、這個良心教師啊，吳美蘭啊，即係 我要有權選特首。 係啦係啦，大家有印象就係嗰、那個喺唐英年啊，係嘛？去到訪學校嘅時候就講我要有權選特首嗰、那個老師啦，同埋融樂會嘅前總幹事黃慧芬咁樣嘅。咁呢個黨咧，其實提倡四個字嘅政綱，哎，我唔知點讀啊，四個 唔係你錯啊，唔係你錯啊。 咁分別為咧自發、自立、自主、自決。四个字嘅，咁咧就系呢个系自发咧，就系群众自发，政党连结民间，咁呢个提倡呢个公民提案，由政团接力，跨界别组织，达至呢个政党与运动中嘅与民同行咁样嘅，咁自立就系、是香港嘅本位多元身份啦，就以香港为本定立政制啦，同埋灵活多元共融啦，对呢个中国因素咧就不卑不亢不逃避嘅。我呢、這个我有啲即系奇怪喎，得即系对中国不卑不亢不逃避。 对于佢哋嚟讲有啲奇怪。 系咯，咁呢、這个另外就讲自主啦，咁啊政经自主进步政治啦，咁啊提倡配合抗争，议会反手围攻，与民制定香港约章，重新构想。香港未來啦，咁第四個就係自決啦，咁大家都會有比較期待就係、這個、 多幻想啦， 係啦，就呢、是、個自決嘅呢一部分啦，咁就係呢個民主自決香港前途，以呢個民主方式整合港人意願啊，勾勒香港愿景的香港约章，整辑香港宪法，推动香港整体社会，阻止社会沦沉沦，咁争取香港在民主问题上自决的权利。咁佢就其实佢主要都系讲到就系话啊，回归咗咁多年啦，咁其实面对中共咧同埋资本家嘅打压咧，其实香港人已经系好压迫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提出就话啊，咁如何去推动一个面对住2047年之后嘅前途问题咧？咁佢就话啊，其实佢系希望喺十年内咧就可以推动咗一个嘅公投嘅，咁就去等香港市民去决定翻2047之后究竟我哋选择嘅究竟系一国一制啊，定一国两制啊，定甚至系香港独立咧？咁其实佢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行動咯，咁但係其實佢哋喺個記者會當中亦都提過就，就係話其實佢哋認為咧，即係呢個羅冠聰講嘅，就話其實佢唔認為香港獨立咧係而家嘅一個可行嘅，咁所以咧其實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大家討論，更加多嘅時間去 即係遲啲就得啦， 係啦， 等下黃之鋒夠廿歲算， 佢遲到2030喎，佢個網站係 2030就可以可以做咩啊？ 商討同施壓 可以。即系而家唔好商讨， 系啦， 迟啲可以商讨， 迟啲先，14年后， 好得个支持啫，得个支持啫，冇所谓，冇所谓。好咁喂，寻日记者会好劲喎， 系啊， 寻日记者会 有一個勁咧，打佢三個鐘頭佢記者會，係咪啊？ 兩個半鐘多啲應該。哇！大概係啦。 哇！你真係跑馬拉松咁耐咁樣。 係啊。 咁啊，尋日有趣啦，因為尋日記者會主要就係喺戲院裏邊喎。喺邊間戲院啊？ Art Center。 Art Center 係啦，講藝術中心 啊，一講籌款就係有個 Art 字嘅地方咁樣，真 係啊， 好有文藝。 唔係佢都有原因嘅，咁就係話點解會揀 Art Center？ 因為最初佢就話 Art Center 同埋馬鞍山戲院都係一個選擇嘅嘅， 因為馬鞍山播十年， 係啦係啦，就呢有呢兩間呢兩個戲院都播十年， 有趣， 係啦。咁點解啦？ 珠江 唔係。唔係 YouTube 度搞啊嘛，即係就 唔係我都 YouTube 睇啫嘛，我哋最後都係 唔係啊？但係點解會揀個戲院呢？咁因為其實佢有條片嘅，咁就香港眾志嘅宣傳片，咁就其實佢就希望播一個類似 trailer 咁樣嘅，就俾大家就睇下啊，究竟我哋個組織係點啊，或者我哋宣揚個理念係點啊？咁但係 佢哋整 trailer 係啊， 即係扮電影 係啊，舒淇啊嘛， 哦，因為舒淇拍電影， 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咁但係總之就 所以咁吳美蘭係教書啊，唔喺課室搞。 系 啊，唔知，即系用一个电影，即系可能有食十年啦，咁样用一个文艺啲嘅角度啦，因为要筹钱嘛，香港众筹啊嘛， 即系周庭之前嗰张海报系嘛， 系啦，其实佢嗰个就系一个电影海报，咁就话啊，大家入场就可以睇。 哦，所以其实一路都以一个电影去包装。去就話我哋係搞港獨嘅，遲啲咁樣咁就搞個 trailer， 咁個 trailer 我冇睇過嘅， 唔係啊，個 trailer 因為咧播唔到啊，即係原來 book 咗個場咧， 回水 係啊，佢播唔到，咁佢當中佢又講 你咁性搞啊嘛，播唔到片你仲走得甩冇呢一個，你旺角金金星咯。 冇去過， 唔好講一啲好，留翻古惑仔俱樂部講， 係 啦， 唔係咁跟住，跟住講到就話佢條片咧，本來就 send 咗俾嗰邊就，即係嗰個院線嗰度就話其實要經過一個即係電檢嘅程序咁樣嘅，我唔知點解播， 因為都喺電影喺戲院播， 係啊， 所以嗰條片最終都要過電檢， 係啊， 跟住但係冇過，所以唔係技術播唔到，而係唔播得。 其實佢又話冇回應， 一聽到舒淇咁就即刻喂，哇！真係要睇一睇， 邊個舒淇先？ 係喎，要睇。跟住咧，咁係啦，嗱，阿周怡問得啱啦，邊個舒淇先？好，我而家就俾份嘢你睇，因為人哋識分噶嘛。三點水個舒淇就係女仔個舒淇， 正嗰個啦， 即係黎明嗰個， 係啦，係啦。 咦？唔係喎，而家咁咧，黃字邊即係玉字邊啦。嗰個舒淇咧就係文化監部嗰個， 就男人嚟嘅， 男人嚟嘅， 係。 男人喎、 哦，系 肯定啊嘛， 系 啦，咁啊好啦，咁如果你電檢，跟住電檢嗰度就騰一騰，哇有舒淇啊，會唔會嚇？ 會唔會啲係咯？會唔會啲裸露戲咧？色情男女 嗱，你講嘅啫。好，咁唔緊要啦。咁咧，咁冇所謂喎。咁香港眾志梗係好好啦。嗱，我俾本嘢你睇，呢本嘢就介紹我哋個名單，一睇。你真係寫三點水歌旗喎，佢真係錯咗喎，最終印舒淇個字，佢真係印咗女人嗰個旗喎，跟住嗱嘢啦，黐翻上。 唔係呢啲咧，似係嗰啲賣老翻嗰啲啦，即係個封面有個名， 哦封面唔對內容，咁跟住電檢再驚，哦寫字又寫錯，相又出男人，封面唔對內容，我以前喺好景見得多， 係啦係啦，冇得退㗎嗰啲， 唔係佢最終係趕唔切過電檢啫，應該係嘛？ 唔係佢就話冇回覆，咁但係當然夠 電檢點做嘢？ 唔係啊，究竟 trailer 都唔俾 佢係好遲先俾佢啦，嗰種回覆唔到啊，定還是係嗰條片真係好敏感播唔到咧？咁呢個係誠意嘅，其實 trailer唔難搞嘅， 係唔係因為十年 阿康寧幫你搞， 唔係十年， 唔係十年你呢個十年冇舒淇啊嘛， 係 十年點解 舒淇勁， 十年過到啊， 舒淇過勁過港獨嘅嘛， 一聽到舒淇就夾啦，大佬， 邊個 啊？哇，官人可以，咁係咁你trailer咁阿康你同佢發翻條咯，遲啲 冇啦， 好易啫嘛，將啲名左飛右飛咧，跟住你自己配音， 唔係剪翻啲舒淇落去嘛。 系咯，最新四月推出首轮猛片咁样， 杀到埋身， 杀到埋身，或者食一啲字啊， 共产党杀到埋身， 一定要食佢香港众志一啲字噶嘛，即系四月十号，跟住就系志在必得咁样，一定系咁样噶嘛，一定有字。咁通常配音嗰个唔系细苏就泰山噶啦，即系嗰把声有咁厚得咁厚嘅，黄之锋，舒淇， 萧亮嚟 嘅，唔系系喎系喎系喎。 系喎， 就系要讲咩本面青少年及儿童不宜咁样 样。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一定系嗰啲咁啊吓亲啦，俾舒淇吓亲啦咁样。咁寻日另外就系甩碌啦，另外个记者会甩碌就系因为一开始就你讲啦，得罪记者嘛，唔系睇你我先知。 系咪一开始就话其实六点半就话其实六点入场嘅，咁其实啲记者就五点半就开始喺度等啦，就啊咁等入场啦，啊睇黄之锋组党咁样，咁但系去到六点嘅时候咧，咁就。当即嗰个组织啦，即系罗冠聪就讲话啊，其实咧我哋个戏院咧就净系可以坐到120人嘅啫，咁而家咧入场嘅人数已经超咗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又唔想 搵 IMAX 啊嘛， 系啊，唔系佢讲法就系话其实超咗啦，咁但系咧我哋又唔能够话啊，即系请一啲我哋支持者走噶嘛，咁同埋我哋亦都唔能够筛选传媒噶嘛， 俾我梗系俾支持者走啦，大佬醒目嘅， 即系唔使捐钱啦，你走啦系嘛。 唔 少过500人点算啊？ 唔系是但啦，是但啦， 唔系得120人啫。咁跟住搞到成8:00，咁个成个即系宣读晒一啲建党宣言啊嗰啲咁嘅嘢之后咧，咁佢哋先有个 Q&A 嘅环节先俾佢哋入去咁样嘅。咁就所以搞到好混乱嘅，就成个状况就系。 唔系，咁有啲记者都入到去噶嘛？ 因为佢哋头先阿康讲嗰120个位咧，有20个位系记者席嚟嘅。咁跟住咧，嗰个大 总数几个位啊 ？Sorry， 120个位，咁有20个位咧就预留咗做记者席嘅。 20个记者咁少？咁 先到先得，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香港 仲唔系啊？唔可以企啊，因为消防条例啊嘛。 系啊， 佢只系20个记者位， 系啊， 100个就 冇支持者。因为我就冇跟呢单，我尋日搞我你要明白咧，早一晚跟新聞咧，跟唔曬四條嘅。咁我而家先知喎， 20 個記者，香港報紙執曬都死啦，大佬。 同埋香港， 我天天嘅咁樣， 佢自己 我華僑嘅。 佢自己發採訪通知嘅時候咧，佢亦都冇要求啲記者登記，或者亦都冇同啲記者交代究竟有幾多個記者席係預留咗俾佢哋嘅。咁跟住去到先發現咧係有20個，咁跟住香港眾志就安排啲記者以呢個先到先得嘅方式入場。咁啲記者梗係唔妥啦！如果你發個採訪通知咁樣俾我，我仲唔屌爆你？ 係。 喂，因為咧你收到採訪通知，你派記者，嗱記者唔會玩你，即係佢唔會無端端派隊估十幾友去，佢又唔會有 兩三友啦， 佢又唔會有導演又等我今時今日，即係今時今日你個 crew 都梗係少人啦，因為 cut 曬噶啦嘛。咁你少人到一個人都有，即係譬如以前黃維基搞嗰、那個嗰、那個藍色嗰檔嘢叫咩？香港寬頻嗰個電視咧，咁佢係個記者自拍嘅，攞部 DV 自拍，跟住揸麥咁兩手咁樣用曬，咁一個有，但係你而家你起碼都兩個啦，雞地兩個，即係有個揸爬啦，或者有個做文字記者，有個做攝影啦，攝影你揸 beta 揸大 cam 就電視台啦，細機 DV 又得 ，iPhone 又得，你揸相機又得，起碼兩個啦，你只係預20個位，即係預10個媒體啦，十個媒體。你作為後生仔，你網媒唔夠膽唔遇啦，係咪先？尤其富人係咪先？ 即係杜蚊都俾佢買 Q 曬啦，係嘛？ 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因為佢大啊嘛，唔中意 high 我咯，係 咯，圍爐啊， 冇熱血冇，咪要收唔到定咩啦？爭咗， 係啊，咁嗰啲記者就要由六點半等到8:30，跟住佢哋先再安排啲 Q&A， 跟住先放啲記者一齊入去採訪。 香港點止20個媒體啊？咁樣數， 係啊， 等咗兩個鐘喎啲記者。 你真係唔燥唔得啦！嗱，我唔好講話得唔得罪記者啊，即係 我覺得係得罪嘅。因為我睇翻一啲， 唔係你唯有覺得記者唔會嬲啦。 佢攞蛋撻嚟安撫你、啊， 記者唔會嬲啫。 唔係你攞蛋撻， 我咪好人啊！ 唔係其實 我咪太好人啊！ 其實咧，點解會發現到佢嗰本單張啊？發現好多錯字，其實因為佢用啲貼紙黐咗嗰個錯誤啊嘛。 唔係一有貼紙就想撩， 係啲 係人都想撩㗎。 就搣咗出嚟睇下佢哋點樣寫。 同瘦仔一樣㗎，唔係啊，大人都會㗎。你埲牆有粒掣，你實想撳㗎，係黏黏咁樣撳落去㗎。你睇下 啲聲，啲波波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啪啪波波啊嘛，黐線！咁啊，梗係搣啦。唔係呢個東方報嘅，咁你東方有冇其他一啲即係政治立場？咁你可能唔係當做佢咯，但我睇得好開心咁樣。係啦，好多錯字，好多錯字，收仔係咁啦。我只可咁講，係啦，就呢、這個 錯字扣5分啊嘛。 但係冇書讀啊，錯字係正常噶。 問下港專嘅教務課程係點啦？咁樣咁呢樣啦，咁樣咁呢個我唔知道你關唔關心啊？不如你講下你關唔關心？你關心啲個點喺邊啊？ 我就覺得即係因為我睇完成個記者會，記者會其實好鬼死悶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啊，其實有啲網啲知名網民就話啊，點解你班友你哋連背稿都懶得啊？你攞住份貓紙就咁對住讀啊？ 我讀 Q 卡啊嘛。 係啊，咁算唔算係真係幾冇誠意喎？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另一個點就係我覺得奇怪就係、是，即係以前學文思潮成日都講世代之爭噶嘛，即係就話啊。即係班老嘢阻 Q 住，咁啊其實就世代之爭咧就可以令到香港民主有希望啦。咁但係其實我見過陣容入面，其實喂舒淇都唔係後生啊，係咪先？即係啊或者其他嗰個老師啊，都唔係都唔係後生啊！即係我覺得奇怪，點解啊？原來而家組咗黨啦，世代之爭已經唔存在啦，原來 係啊。咁後生得就選唔到啊嘛， 係即係唔夠人啊嘛。 唔係咁世唔世代之爭，當然佢哋成日都 claim 自己係後生啦。我哋唔會啦，因為只要有鍾意啲人喺度，鬱敏都六十幾歲咁就算，又話講後生仔又醒咁樣，呢個係講心態，呢個係講你嗰個前進力有幾強。即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要話黃之鋒老咁樣？咁呢個係個心態嘅問題引申啦。不過咧，我又咁講咧，我尋日一路都開住個 YouTube 聽佢嗰個 live 啦， 悶悶啊覺得， 唔好講呢啲嘢啦咁佢哋即係不論老少咧，佢哋好中意 claim 自己嘅年紀喎，我係中年啦。啊！你係後生仔，你後生，你後生，我老啦，我老啦，你後生，你後生，咁樣講個幾鐘喎，佢哋 係啊， 佢哋個唔係佢個個一坐低就要講我係幾多歲喎， 係、啊， 即係呢個係咪要界定而家走出嚟從政啊，或者點樣嘅， 即係個票源啊嘛， 我唔知 點解啊， 我唔知為 乜，好似 M K 科林咁樣交友咁樣， 係要講幾多歲， 點解你一講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到呢啲，我唔知。M K 波啦，你叻啊！ 你熟啦，你 不如咁啊，阿连你讲啦，你又熟人民力量咁样，你又吓？ 唔系，其实黎文乐咧，琴日佢自己都有话回应嘅，琴日系做得差嘅。佢话咧，下次要搞啲新嘢，即系话呢次衰咗呢啲濑咗嘢，下次咪搞啲新嘢咯。下次咪唔去戏院搞咯，咁样样。 佢冇个啰字加，你咁讲都唔 得。呢个我自己加落去。 哦，即唔系咁冇得唔道歉啦？你得罪记者，即亦都廿个位太离谱啦！ 不过唔得罪都得罪咗啦，其实而家 咁啊，翻去瞓觉啦，系冇嘢嘅，冇嘢。记者对佢好好嘅。 唔系，即系佢成个组织去搞呢个记者会又好啦，摄影会又好啦，即系影片会又好啦。你 系 睇得出咧，佢成个配套开开嚟准备系非常之唔足够噶嘛。冇理由連自己其中一個骨幹嘅成員，話可能會去選嘅添，都嘅即係舒淇啦，個名字都可以打錯噶嘛。 係， 但係佢事後補救咧，就又會識去派咩蛋撻啊，即係去安撫記者， 奶茶 去安撫記者。係，即係我就係覺得好。個心態好正棍心態，又唔即係唔係 正棍心態。 哇！你一下就搏落去啦，已經 即係 我又唔係唔是但啦， 唔係即係好。 但係戲院有冇嘈啊？喂，唔得喎，你唔可以帶外來食物入去喎、啊。你要買我哋嘅炮谷餐、炮谷熱狗餐、二人餐，$88一個炮谷一隻二狗同埋一杯武器嘅忌廉喎，咁樣點解佢冇咁叫嘅出面冇 secure 後擋嘅咁樣啊？我唔明有冇派毛毡啊？ 毛毡啊！ 戲院咯， 有冇喺播之前阿林義文喺度唱歌啊？唔好踢燈咁樣喺度唱啊！冇咩啊，真係特別啦咁樣咁喂，新主持你又講啊，人哋新黨啊大佬，你有咩你有冇睇法㗎？ 冇，我覺得佢唔係佢乜仲有下一次咩？佢話下一次搞新花樣啊嘛， 即係人哋轉黨咁啊，大佬，人哋搞新嘅 SIM 卡黨喎 ，micro SIM、nano SIM 喎， 即係佢今次咪當 NG， 下次再做過重新嚟過噶嘛？ 佢我唔黎文樂喎，大佬咁易估咩？ 唔成個政黨，即係成個政黨應該正經嘢，即係應該正經嘢，佢哋都做唔好。譬如黃子月咁樣，佢之前前學民思潮嘅，即係 發言人啦， 佢回應網民關於佢 捐款嘅問題， 捐款嘅問題，佢一句就答埋佢嚇，捐咗嘅錢唔係就要潑出去嘅水嘅咩？ 冇帶個水字嘅佢。 喂，你點睇啊？即係我又想問，黃子月咁樣講，捐咗嘅錢就係潑出去嘅 dot 咁樣講啦。咁樣， 你点睇？你点睇？ 我首先觉得你咁样谂都唔好咁样讲咯，即系唔讲得嘅你啲说话， 系 你真系倒自己咪啫。 系咁啊，咁佢当然佢就系讲话佢系讲笑啦。咁因为佢话啊，佢话点点点之后咧，佢有个误字嘅，即系误会个误啊，即系成嗰啲 冷可爱嗰啲， 系啊，即系日本嗰啲，系台湾嗰啲，系嗰种就话，哎呀，其实一个讲笑嚟嘅啫。 咁即系打完句嘢后边打个误字就得噶啦， 即系点点点误咁啊，系类似 点图啊， 系啊系啊。 我認識咗啦， 即係全部後面講完，哇！你好樣衰，just kidding 咁樣， 係啊，係 啊， 你好樣衰，唔去啦， 好啊， 唔係咁，但係呢啲笑係唔講得噶嘛？點都即係對住一個即係喺社交媒體咧，就唔好講少啲啦。你都係公眾人物啦， 可以講，但係我想講嘅係人哋真心問啊嘛， 係 人哋真心問喂，咁啲捐款係咪嗰處理需要搞清楚？嗱，最尾佢哋喺台面係叫做搞清楚咗嘅， 係 咁你話佢咁講，因為佢講話捐咗個錢係猶如潑出去嘅水啦，即係我估啦係水啦咁樣。咁其實我第一件事諗啱啊，係啊，你問鄭經翰都係咁講嘅，你捐咗俾我，我買飛機又得，買郵艇又得，嗰樣嘢係真嘅。你捐咗俾我錢，我點用係我嘅事，即係話我攞嚟，但係你冇理由連你嘅宗旨或者你當嘢都接咗噶嘛？ 即係D100仲存在。 即係話你捐錢俾普羅，或者今次嘅選舉，你買件 T 或者你無償咁樣捐咗錢，跟住有一日可能四眼咁樣喺個辦事處買咗個書櫃，跟住你嚟嘈啦咁樣，喂書櫃唔可以買喎。又點？咁啊，梗係唔會咁樣斟酌啦。 係 咁樣啫。不過所以我一路都對佢哋又冇乜所謂嘅尖沙黨呢啲嘢咁樣。咁佢哋就算啦咁樣。係啊。咁阿周瑜咧，你點睇嘅？ 都係好拭目以待，睇下佢哋究竟想點啦。 我好想知呢樣好。係 啊，因為香港眾志尋日記者會佢講會用十年。裡面啦，推動公投啦，咁佢五月咧會發布呢個公投路線圖，咁我就都係相當之期待究竟佢嘅路線圖會同我哋或者會同其他而家可能青年新政啊，都係話要搞公投嘅政黨有咩分別咯？ 尋日 Toby 有貼過兩條 link 啦，就係我哋嘅全民制憲嗰條 link 啦，同埋Demosystol 唔係好難上啊，而家個網。 我啱啱都斷咗斷， 定係拎咗周圍嗰度。你個 O 字上面冇打畫嘅， 係唔係冇一畫嘅？原來 係咩？搞錯啊！ 即係唔跟原著嘅， 唔跟嘅， 係啊！ 呢啲嘢點做啊？你樂興發燙字啊？奧斯冇兩個點都 嬲啊！ 都賣唔到啦，真係 自己點爆佢啦！ 你自己畫啦，揾圖嗰嘢咁樣。跟住唔係因為我今朝成朝就喺度捽啊康，你有理冇理？你話俾我聽，究竟香港眾志嘅政綱係乜嘢？ 系， 你都系答我唔到嘅咁样， 咪嗰四个字咯。 咪佢话喂，有一句啦， 自发自压自主自决咯，就系咁答你。 即系话我哋个党嘅政纲，你谂，款筹俾我咁样， 系 你中意啦咁样。就系呢样嘢啦，但系我哋又唔觉意讲到差唔多30分钟啦，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埋另一个党啦咁样。好，我哋唞下先。